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2018年的6月19号11:33的14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二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道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 这个歌啊，这一个月经常会响到我们的耳畔哈，叫做《Live It Up》。这个学霸，这个 啊，怎么的？ 这个歌曲翻译的比较直接一点，这个歌曲比如叫做 再重复一遍是什么来着 ？Live it up。 哦 ，Live it up 就是让它冉冉上升，升起来。 这个意思啊，这是俄罗斯世界杯的主题曲啊，很多的朋友这一个月都会关注这个世界顶级的赛事，4年一次啊，大家真的好好感受。 哇，4年磨一剑， 对、啊， 好多球迷都等着呢。 今天呢，我们要去这个国家，真的是应时应景啊。而且道道去过这个地方，也感受过大国的气质， 必须的， 对不对？当然道道去过呢，是道道去过的感受。今天我们又找了一位去过的女生， 是的， 两个女生是不是有共同的感受，还有不同的感觉呢？ 是的， 对，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哈， 是， 她现在是这个旅行定制师了。 他就是因为喜欢玩、然后呢就开始慢慢走上了一个专业职业定制师的道路， 不归之路。然后呢又要开玩笑了。 对，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旅游定制师、旅行达人火火。欢迎， 欢迎火火。 大家好，我是火火。 火火的歌谣，这个歌哈，你们 是的，火火呢是不是跟火一样热情呢？我觉得一定是这样的。 你生活的城市很火热，对不对？ 对、嗯 啊， 你们猜一下我是哪里人？ 啊，这个我们在之前也问过了哈。 是的，是的，大家猜一下，四大，哎，就你何必这样故意呢？四大火炉之一啊， 对，嗯、南京， 对对对，我是南京人啊， 南京的。 你俩很有缘分，你看他大学在南京， 我也是在南京，被热了四年，冻了四年。 对呀、啊哦，对呀、啊，我想问一下火火，去俄罗斯、嗯、这趟行程是你蓄谋已久的，是不是？ 对， 想要去感受。 当时是什么契机让你想去俄罗斯呢？ 对、啊、 因为当时是那个卫国战争70周年， 哦、 当时2015年的时候，嗯、就是5月份，然后就想着啊去俄罗斯看看， 感受感受， 对，感受一下。 嗯， 对，因为之前也听去过的朋友说这个国家很好、啊、但是其实我当时去并没有太多的概念、就是、 抱太多的希望， 对对，没有抱太多希望、 啊、 但是去了之后真的觉得很惊艳， 真的是惊艳两个字， 对对对， 哇，太棒了，就是那种感觉很复古的，就是你在那种就是著名的小说里面读到的场景， 对， 全都能在俄罗斯找到。 对对，嗯，然后你对欧洲、嗯，我觉得对欧洲所有的憧憬都能在俄罗斯感受到。 哎呦， 对，像什么法剧啊、宫廷剧啊、欧洲中世纪啊，全都在俄罗斯能找到。 对， 侧面反映他们保留的还是非常完整，然后发展的也很慢。 反正呢，我们的火火这次去到俄罗斯15年的时候，嗯、 对15年、 啊，就是给他以后职业的定位铺了一个非常好的底， 真的， 对吧？就震撼到了，必须要感受世界各国的漂亮哈、啊。 对对对、嗯，就俄罗斯是一个很大气的国家， 没错， 对，对非常大气、啊，无论是从建筑、嗯、艺术、文化来说，嗯都嗯特别让人惊艳， 非常的统一。 是的，到底如何震撼到我们火火的心灵哈、啊？10分钟的资讯之后，要跟着火火一起走进美丽、惊艳、宏大、壮美的什么俄罗斯？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倒是你发现没有哈、啊？每届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都让人无比的欢腾，嗯、那个气氛，哎呦！ 而且你看，每一届它是这个主题曲的曲风，它是根据它的举办地来的。 这个 Lift It Up 嗨起来哈、啊 嗯！ 第一条信息来自于怀柔的事情啊。 好， 怀柔一个满族民俗风情节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是的，6月15日，怀柔区长少营满族乡八旗大集上， 哎呦， 那这热闹非凡。 嗯啊、 当天呢，2018怀柔汤河川满族民俗风情节暨第二季长少营满族乡八旗文化体验之旅开幕式再次举行了。 嗯， 开幕式现场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龙腾虎跃，气氛热烈 啊！是的， 嗯， 哎呀，这个时而的欢声笑语，啊、哈哈时而掌声雷动啊，呱唧呱唧啊！是有近1000名游客观看了这场别具一格的满族文化盛宴。 其实，在这个别开生面的表演当中，有很多特色的表演哈、嗯。开场表演鼓舞太平， 哎， 清代宫廷舞蹈清风响铃。 哎呀妈呀！ 清风徐来哈， 对， 满族高古努尔哈赤的骏马， 嗯， 以及满族婚俗情景舞蹈格格出嫁啊、 哦， 等一系列具有满族特色的表演，为大家真的是献上一番原汁原味的满风古韵、啊。 对、 啊， 汤河川满语文之满语绘画读本编写启动仪式， 厉害了！ 这个真的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游艺项目传承基地揭牌仪式， 嗯， 这个都是在这一天举行的啊，展现出长少营满族乡继承满族传统、弘扬满族文化的坚定决心，这也是保护少数民族的一些非遗的东西的传承很重要啊。与此同时呢，长少营乡充分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邀请了丰宁县和滦平县的满族歌舞参与此次风情节的演出，进一步推进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 是的，据悉呢，为期4天的这个风情节期间呢，这个满族乡还将举办八旗百家宴、赏八旗大典、嗯、品八旗大席、满族特色婚俗体验等等特别有接地气的表现哈。 嗯， 我们可以去逛八旗的大集，游八旗的秀水， 嗯、 逛八旗客栈，品八旗大席，还在端午期间刚过去这3天、 嗯、 真的是为游客奉上了一道盛宴的饕餮，厉害了、 哦、是的， 怀柔又有一个新的感受了啊。 对， 第二条，哎呦我的天哪， 哎呀，这不你 天天打广告， 对啊， 对 不, 对不 远吗？ 然后那个青岛啤酒节的广告现在做到什么程度呢、 嗯、 本来这广告是哗哗大着五大洋什么各种交战哈、 啊， 最后连在一起了， 哎呀， 啪啪拼在一起的，就地域啊洲际都拼在了一起， 是的， 英美 World Cup 世界杯， 哎、哦、是的，这个青岛啤酒呢出口 走出国门也走向世界，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青岛国际啤酒节啊、应该是7月开幕。 对，6月16日上午参加2018北京国际旅游博览会的青岛西海岸的一个旅游推介团，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内举行了第28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品鉴分享会，极具创意的互动推介受到了业内广泛关注，吸引了众多业内人士的参与。 哎呀，那个准子豆豆 啊， 哎，现在都叫西海岸了。 对，都西海岸。 我的天哪、 我们还有东海岸。 对，我们那个时候什么海水浴场啊、栈桥啊，什么都变 哎。哎呀，没事，你要不要再提这？人家都说是西海岸 White Coast 了。 还是回到过去想想嘛。 啊， 青岛这几年呢，发展是日新月异啊， 哈、嗯， 知道日新月异了哈。 啊， 此次分享会是由青岛西海岸的新区旅游委、青岛西海岸啤酒节办公室等等一些集团共同主办的哈。 嗯。 会上不单单有品酒的会议，还有什么呀？啤酒狂欢色彩的喝啤酒大赛， 哎， 喝啤酒女郎走秀， 哇， 385的表演互动的活动， 哦、好热烈、啊， 热情似火， 对、 啊， 让观众真的身临其境般的感受到了青岛国际啤酒节的激情狂欢氛围， 相当棒了， 和青岛西海岸浓郁的滨海旅游度假气息。 嗯， 同时呢，经过协商，在活动现场，像这个还签订了很多的合同， 啊、 比如说第28届青岛国际啤酒节的门票代理 啊， 还有等等等等这些团呢，啊，至于说这个具体的，我们就不说了啊。 是的，是的。 对，反正呢，从2015年起，青岛西海岸新区成为了青岛国际啤酒节的永久主办地。 哦，永久的。 对， 哦、 节庆呢内涵进一步丰富，品牌影响力也进一步扩大。第28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将于7月下旬开幕。 这不世界杯结束之后， 对， 接着延续下去。 是的，哦、持续到8月下旬，届时呢将会组织推出很多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休闲活动、汇集世界知名的品牌啤酒。 有一次我有幸参加了青岛的啤酒节，啤酒的颜色有7种，青的、蓝的、红的、绿的、黄的、白的，特别多的啤酒，然后那个热闹的场景就感觉热情又不失秩序，我觉得这是很好的青岛啤酒节哈、没有那种喝的酩酊大醉，根本没有啊、都喝不醉。然后第三条， 这是不是度数太低了呢？ 太厉害！第三条，大同的事情哈。 嗯， 大同呢推出了9条全域旅游线路的直通车，方便大家出行啊。 哇，现在什么都是全域旅游啊！反正日前呢，记者从大同市旅游局获悉，大同市9条线路全域旅游直通车正式启动了。当日10辆旅游直通车搭载500名市民和游客奔赴市区和各县区景点。那大同实现了境内重要景点、景区景点间的交通网络化和公交化。 而且现在比如说搭乘的时候呢、就各种支付的方式很方便哈，有一张卡呢就可以不用掏钱，是不是？你看那个相关的负责人表示说，你花100块钱买个交通卡可以1年内无限次的使用。 哦， 100块啊、 嗯、 当天大同旅游交通一卡通呢伴随全域旅游直通车同步启动，乘坐直通车的旅行的市民和游客可以办理这个叫做大同旅游交通一卡通的业务，持卡人一次性100块购物，1年之内不限次玩很多的景点和门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是 那一天我是坐地铁了 啊、 然后地铁呢有时候我没有那个一卡嘛，就会拿钱去买、 对，去买票。 现在方便了，下载一个 APP、用手机直接配，直接付、好方便。哎，这个名字我看一下啊，真的是我去体会到，真的方便市民，真的是乐趣多多。它的名字叫做易通行。 易通行，哎， 好方便。 对对对，这个是好的提示哈、给大家。如果你要是不经常坐地铁或公交，没有卡的话，可以下一个这个。而且现在很多就是公交卡，你可以直接下到手机里。 是的。 对，刷手机就可以了。 对，没错。但是要保护好手机啊，因为频繁使用啊，对对对、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对。 因为2020年世界杯的举办地确定了哈，我的天哪，好多朋友都期待这个选项哈，依然没有中国，加拿大，加拿大、墨西哥、美国联合申办成功，三个国家， 那到底在哪儿办呢？加拿大一场，美国 跨域吧，也不离得不远， 离得不远， 还行吧。 哎呀，这也是舟车劳顿 的，是 不是？ 嗯， 好，这是非常新颖的一个组合。 嗯， 当地时间13日，第68届国际足联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经过投票，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赢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举办权。 哎，这是很开心的事儿哈， 很开心。 嗯， 这是国际足联首次不再由24人组成的委员会确定世界杯举办权。 哦， 在出席大会的203个具备投票资格 的会员协会中，有134个投票给了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这个联动二。 嗯， 而摩洛哥只获得了65票，另有3票弃权。 嗯， 还有一个会员协会选择不同意任何一方，最终是加拿大、墨西哥、美国联合申办成功。 反正是公平的啊。 对， 国际足联主席呢，凡蒂诺先生对投票结果给予高度的评价，还好啊， 挺好。 开启三个国家旅游，他认为呢。啊，这是国际足联的一次历史性的变革，因为日韩也举办过， 哦， 对不对？ 对。 他有信心让国际足联迈向更加廉洁和公平，希望你真的做到啊。 嗯。 明年6月5号，国际足联新一届主席竞选将在巴黎进行，因迪凡诺志在连任。 啊，哦，好。 希望他连任啊。 是。 因为真的是2016年的6月14号到7月15号这一个月的时间，全世界都在蹭世界杯的热点，您不要蹭。沾喜气，对不对？ 对，就沾着这个热点，你想避开你也避 不 掉啊。 每天大家都在讨论球星、球员、球赛， 是啊， 对不对？ 什么什么这个了那个了， 是的，是的。 哦，昨天是哪队对哪队？ 昨天最后一场是英国对突尼斯。 哦， 凌晨2点的比赛，2-1英国取得的胜利哈。 是的， 最后一个 进球，然后瑞士是和巴西是吗？ 就我混了，你等会儿 啊。 反正是昨天是3场比赛啊。 哦，对， 我感觉呢，就是世界的各个非常强的队伍亮相之后呢。就是感觉戏演的不够足啊，就说到这里了。哎，希望进入越来越白热化的比赛之后呢，大家用好好的发挥自己的水准。 一会儿戏精上身了，我跟你说。 听着气说了，嗯，那个第五条，白俄罗斯蹭热点？问号。600外国球迷免签过境。 啊，这个蹭热点应该是打引号 的 啊。 怎么回事？ 人家为什么不蹭热点呢？ 人家方便。 对呀， 对吧？ 白俄罗斯国家边境委员会近日表示，截至目前已经有600多名外国球迷享受免签政策过境白俄罗斯，赴俄罗斯观看世界杯的足球赛。 这方便吗？ 对啊，据介绍，最近呢，最近数日共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19名球迷，根据俄白两国之间达成的一个协议，免签过境白俄罗斯。这些球迷来自美国、墨西哥、秘鲁、哥斯达黎加、乌拉圭和澳大利亚等国， 都是参赛国。 是的， 上月呢，白俄罗斯、俄罗斯签署了一个关于在两国举办重大体育比赛期间相互承认签证的协议。根据该协议，白俄罗斯允许到俄罗斯观看世界杯的外国球迷在6月4号到7月25号之间免签入境过境白俄罗斯，很长的一个时间区域。 是这个一个月都是可以的。 对啊， 对。那你想，这个你在白俄罗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是不是就可以顺便玩一下、游览一下， 对啊， 提升当地的旅游业？ 是的，旅行和观赛同时进行哈，非一般的感觉。时间来到了 非一般的感觉， 11:47，马上有请我们的火火隆重登场。 好的，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Я уходил тогда в поход суровые края, платком взмахнула у ворот моя любимая. 伴随着大国气质的舞台剧的表演，我觉得这些俄罗斯优秀的歌手，不管是中音高音还是序曲女高音，都会显示出这种大国的戏剧气质。 对， 非常的好听。也许在比如说一些场景的红场啊，就会有这样的声音传递到我们的耳边。如果在室内欣赏一场这样的歌剧演出的话，觉得就是不虚此行哈。 嗯，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旅行定制师、超级旅行达人火火来到我们节目，欢迎。 欢迎火火。 大家好。 火火呢，现在已经真的是做了一名策划师了， 是啊， 规划师了啊。想问一下，就是现在这个工作，你觉得跟你想象的也是一样的吗？ 啊，会有一样的部分，也会有很不一样的部分。 不一样的部分是什么？ 啊，不一样的部分就是，可能我们就是需要根据客户的需求来做方案， 对， 就是客户提的很多东西，你可能第一次听说。 比如 很惊讶的，对，比如说，对，比如说有的客户他会专门的去看那个欧洲的音乐节， 音乐节， 对， 啊， 然后有的客户他会去 就是体验那个赛车 啊、 哦，对，去那个专门的赛车那个跑道， 就是很专门的一。 然后他会有什么要求呢？ 啊、 比如说我要去音乐节，然后说那霍霍你帮我订一张音乐节的票， 还 是这 样 的。 其实这种音乐节的票、嗯、它是很抢手的、 哦， 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很遗憾，就假如 对呀、 啊，订晚就是。跟我们说晚了可能就订不到了、 嗯嗯、啊，对不起白念差也就手庆了 对对对，然后很多音乐节都是那个夏天举办，就七八月份的时候、 嗯、 就比如说特别有名的那个瑞士那个蒙特勒音乐节、 啊、一系列的 对、 嗯、 还有一些什么丹麦德国都有很多的音乐节， 对 啊， 像北欧，而且夏天正好是他们旅游的旺季，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不会说有这个票拿出来。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嗯、你们怎么解决，跟客户解释呢？ 对，假如实在买不到票的话，可以看一下周围的城市有没有举办音乐节的地方、 哦、 就是、 嗯、 然后找一些替代的音乐节让客户去看。 哎，我有忽然有个想法、 哦、 比如说我们提的问题、 嗯、 真的满足不了他们，你们可以说对不起，你我们满足不了你，你会直接告诉他们吗？还是想方设法满足他们的要求？ 尽量的满足要求，实在 不行的话， 不行的话就只能实话实说。 Okay. 真的是实在实在不行的时候，你才可以跟客户说实话。 是的， 对， 是的，是的，是的。希望呢，就是在这个工作当中呢，面对很多客户的一些提出需求，其实也是让我们的业务越来越精致， 对， 越来越完善的一个表达， 嗯、 对不 对？ 对， 让你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强。 对对对对、嗯。今天我们抛开工作，真的是在当旅行定制师之前到达的。俄罗斯， 对， 对不对？ 是的。 你刚刚说很多的惊喜，很多的喜出望外，一个一个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哈。 好的。 2015年的时候是几月份去的俄罗斯？ 哦，五月。 五 月，哇，五月的鲜花。 天气怎么样？五月的话，你感觉那边 很多变， 五月还多变呢。 对，就是刚去的时候天气非常非常好、 哦， 然后就是前几天都是阳光明媚， 嗯、 大概到第四天、第五天的时候就开始。 你是下冰雹了吧？一个大雷了， 就开始变阴下雨，然后气温就一下子、啊、感觉一下子降了20度， 我的天， 20度温差， 对，就一下子变得特别特别冷， 五月穿棉袄， 真的， 对，一点不夸张， 那就在0度左右了吧，5度， 对对对，当时我记得那个圣彼得堡那个时候天气就只有5度、 嗯， 然后把所有的带去的衣服都穿上，然后都 也还是 冷， 冷 的不行， 五月份哦。 因为圣彼得堡它是靠海，而且它还是偏北部， 是的，是的， 所以真的非常的冷， 它比莫斯科要冷、 嗯、冷冷很多， 体感来说的话、 嗯、 啊， 对， 提醒大家如果是五月份去莫斯科的话，去这个俄罗斯的话要带足衣服，到到是十月份的、 嗯、 也要带足衣服， 对， 对， 对， 哇，真的 不只是要带厚衣服，夏天的衣服也得带，因为一旦 很多季节的 对、 啊、 一旦出太阳的话会就真的是 很暖和， 五月份也就是夏天了、 啊、 就是特别像在莫斯科，基本上到五月份出太阳的时候，大家都已经把夏天的衣服穿上了。 是吧？对， 对， 对。 莫斯科其实它的温度还是可以的，就是它还是在可控的范围内， 嗯、 但圣彼得堡 不 是。 是 不 可控的啊。 嗯、 对。 嗯。 其实，在俄罗斯有很多的城市哈、啊，道道去过莫斯科， 莫斯科 也去过圣彼得堡。 嗯。 我们的火火也去过哈、 啊。对，主要就是去了这两个大城市， 啊、 然后那个莫斯科周围它有那个金环小镇。 对。 哦、 对，就是很漂亮的乡村。 嗯。 就是我当时去了。弗拉兹米尔 啊， 然后还有苏兹达尔 啊， 对，然后苏兹达尔给我的印象就是特别特别深，因为这是很美的乡村。 嗯， 就当时我去的时候就是买错了车票，买错了车票，然后后来就发现误车了，然后就得重新去买、 嗯、 然后就已经耽误了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 嗯、 就有点沮丧嘛、 嗯、 然后当时天也是阴天、 嗯、 对，就阴天，然后到那边的到苏兹达尔的时候已经下午6点了 啊、哦、 对对，我本来是计划就是下午大概3-4点钟的时候到那边， 迟到2个小时， 对 对啊、 哦、 对，然后就突然就在到苏兹达尔的 那一刻 就天就突然放晴了， 哇、 哎、 然后就一开始就都是乌云满天，就然后就变成了蓝天，然后还有晚霞， 嗯、心情一下好转。 对对，然后我都 值了， 我没有去，我当时看到那个天一下变好了，我都没有去旅馆放行李， 嗯、 就直接把那个背了一个很重的包，把东西都放在双肩包里就背着， 嗯、 然后就去拍照、 嗯， 然后整整拍了2个小时，走就是一直到8点，然后才去旅馆 放弃。年轻的身影，哦、 对，就是因为太好看了，然后就舍不得回去。 怎么个好看法？给我们形容一下呗， 就是 乡村的感觉。 那个时候那边的乡村有很多就是木质的房子 啊、哦， 然后那个木质的房子会就是5颜6色的， 嗯， 然后在那个乡村，然后还去了一个印象特别深，去了一个白色的教堂。 哦，它 白色的教堂 也有教堂， 对,、哦、对，也有教堂。然后，嗯，当时因为乡村的人会比较少嘛，就、 嗯、 走在那个路上就见不到几个人， 嗯， 然后就可以尽情的拍照。嗯，就在那种氛围下，然后那个晚霞特别好看、 嗯， 就整个天就映成了红色。 嗯， 对， 就在那种氛围下就，就实在就是觉得 无法自拔。 对，无法自拔。 因为苏子达尔有很多草地，你可以在那打滚啊什么的啊，都是我的，都是我的。 嗯，没有人， 对 吧？对， 然后照片觉得怎么拍都拍不够， 真的是怎么拍都拍不够，因为。其实苏斯达尔是俄罗斯本地人，他也会去的很多的一个地方， 嗯、 像他们拍婚纱照啊、嗯，那是基地， 对， 对 对对，哦、很适合哈。 是的， 嗯， 我去的时候人就那天，可能那天白天天气不好，所以就没有人 去。大家就把这个计划都给搁浅了，不去了。 是的，而且你去的也太晚了，那一波都已经走了。 但是因为我去的时候是五月，那个天气。也黑的晚嘛、 啊、对对对， 天黑的晚，其实我后来到八点回去，它那个晚霞是持续了好长时间，就一直、 啊、好漂亮， 对，就、嗯、就天一直不黑， 喜出望外的感觉， 对, 对吧， 对，但是一个人、嗯、一个人在那就是嗨了好久。 你是一个人去的？ 一 个人 独自行程？ 对，一个人。 哇，你好厉害。对 啊，你还大半去？ 我还大半去呢，我们两个人、啊、我要一个人的话估计就走丢了。 其实我在那个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时候有一个伴儿、 啊、 但是因为他的机票就比我早回去、 哦、 所以到最后去苏兹达尔的时候就变成我一个人。 是现搭的伴儿、 哦、 是在国内搭的伴？ 就是在网上找的伴 儿。 哦是这样的。 对，也是一个美女、 哦、 嗯，很好 很好 啊， 很好。 我想问一下，这个地方住、嗯、不是说宾馆旅馆吗？这个地方住的是什么风格呀？是木屋还是什么？ 对，我就住在小木屋里， 好 它是一个民宿， 嗯， 就是我还记得是一个蓝色的，就是刷成蓝色的一个木屋， 漂亮的、 嗯。对，然后我在那个木屋里还就是在，因为在莫斯科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在住青旅的时候认识了一个中国姑娘、 哦、 然后我们就约在那个木屋里面见， 嗯， 然后就我去的时候她已经在那边等我了、 啊、真好， 哇，真好、 嗯、 对，两个人住在那个木屋里，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那个房东大妈就给我们做早饭、 嗯、 我就记得、 啊、走 过来 做早饭呢， 地在战况 来咖喱土豆 什么早饭 对，就做的那个煎饼 啊， 煎 饼， 记得那个、 啊、 烙那个饼就是整整好高好高，然后我们俩 太 实 诚了， 使劲吃使劲吃， 俩人吃了一块， 真实在 就实在吃不完， 五十个鸡蛋 干 嘛对，煎饼果子 不好吃吗？好吃，那多吃点吃不了，那我来吧热情是不是很热情？ 对, 对， 他们很热情。 那、嗯、端着那个地图上就过来，呱、嗯，大象一样。哎，真的是那边的女性啊，是不是到了结婚之后会很胖呢？ 我觉得是误解。 误解。 我去了之后，我真的觉得是误解，因为会有那种就是很胖的大妈， 大多数没有。 对， 嗯， 我觉得百分之六七十的大妈身材都保持得很好， 很棒啊。 对，就是我们的误区。 OK， 对， 我看到了很多就是打扮得非常时尚，然后也非常漂亮，对。即使 大妈， 即使四五十岁的 女士， 对女士， 中青年， 就是你会觉得啊， 很欣赏他们， 保持的身材保持的真好。 你知道，其实俄罗斯人他是越老，就是年纪越大，越在意自己的装扮。 哦， 你看，就是像那个。貂啊什么的，这些全是上了年纪他们真的会小丝巾，然后小 很精致、 啊、那个精致的宝石挂在身上、 啊啊啊、 嗯， 时间的关系，我们在一个乡村浏览的时候把、 嗯、 我们的火火真的是喜出望外的感觉， 对， 还有两个大城市等着我们去采撷哈，马上回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 楼市好声音公益维修季活动又开始了。 1, 2, 3, 2, 2, 3， 无论是电器、家具还是装修，有什么小问题啊，只要您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们。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也可以关注楼市好声音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参加。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这歌我正儿八经唱过，开过演唱会 的、啊、真的呀。 我觉得廖春永先生这首歌唱的确实是非常的到位、哦、哈。上海音乐学院的扛把子非常好哈。 扛把子， 哎呀， 你这形容， 对、啊、你这就是太社会了。上海音乐学院优秀的声乐表演艺术家， 首席， 首席哈。其实我觉得俄罗斯音乐也充满了那个国家的情绪哈。 是。 全是小调系的系统，凄美的感觉、嗯、哈， 凄美而且大气。 对对 对, 对、嗯，今天呢，我们带着这样的悠扬的旋律，跟着我们的火火一起走进美丽的俄罗斯，欢迎， 欢迎火火， 谢谢。 今天呢，就是我们听到了刚刚在乡村的一夜，他的感觉，我的真的 是晚霞四溢，夕阳往事全都出来了，对不对？ 太美了！第二天早上还能加了50个蛋的煎饼果子，对呀、 啊。深情的大妈，对不对、嗯？我觉得当地人也很……哎，问一下俄罗斯当地的朋友，道道和火火，你们觉得很热情还是慢热那种呢？谁先来说一下？道道， 我是觉得俄罗斯人有一个特点，他热情归热情，但是他很高冷， 高傲，高冷， 他很高冷。 火火呢？嗯，你这个， 我觉得他是外冷内热吧？ 对， 外冷内哦， 他对你既不是。不会过分的热情对你表示好奇、嗯、但是也不会对你表示排斥。 过分的殷勤也不会。 从来没有这个，他就没有殷勤两个字。嗯、 对，俄罗斯人他们不会就是主动对别人笑。 对对对。 因为他们觉得对陌生人笑是一件很傻的事情。 嗯，是的。 哦、是这样啊。 对。 而且他们就真的是非常实在。嗯、但是他们就当你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他会无视你。 一阵风。 对。真的是一阵绿旋风。 但是在。 哎呀。 哎呀，拿新烂这个绿不行，哎呀，今天穿个绿啊，你就今天的。嗯、 对、 嗯。但是就是在你遇到麻烦的时候，或者是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都是很愿意帮助你的。 是 的，是 的，还是热情的哈。 在对，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会非常主动，在你还没开口之前，他已经就是过来帮你了。 对对对， 绝对属于行动派的他们。 对，我就记得那个莫斯科，他那个地铁不是特别深吗？ 咱俩记忆点是一样的。 对， 怎么了地铁？ 那地铁 特别特别深，因为它是很早就建，好像是50年代的时候就建的吧， 特别深， 特别特别深， 特别深，而且你是找不着啊。 而且 全是俄语， 对、哦，然后有一些地铁站它就没有电梯，我当时拎着一个大箱子，然后 累残了， 几乎就是只要下电梯的时候，就不是下楼梯的时候，都会有人来帮你拎箱子， 对，真的是， 是俄罗斯年轻力壮的这个， 对， 我的天哪，咔就扛起来了，说去哪？ 人家根本就不用扛， 我刚来，我 单手拎包，我正站在那，我说歇一会儿吧，我也是拎个箱子，走到一半，我说哎呀，给我累的，我还在找，我说这个到底去哪儿？还没等我问呢，一个小哥就过来，拎着箱子就走，哎， 这不很热情？ 对 对，帮忙 是， 对对对。刚才说地铁的感觉，你俩同时说到的地铁很深，那里边的什么风格是很旧啊，很怀古啊，还是什么感觉？怀古， 怀古， 对， 它有很多特别漂亮的大吊灯， 哇， 对，然后还有一些 亮吗？ 那个 不亮不亮不亮， 为什么能亮不亮的？ 不是 LED 的，是很复古的那种。 哦， 你知道那个 水晶吊灯 的 水晶灯， 那大水晶的老贵了，已经。 是的，是折射的光很漂亮啊。 然后还有好多 壁画啊， 壁画对，还有什么马赛克之类的，就很漂亮。 它有几个地铁站是特别出名的，有一个共青团，那个是个大的换乘站。就跟二路线的那个朝阳门建国门这个似的， 哎嗯哎、共青团站， 共青团站，共青团站非常的大气， 一 上去这个是有电梯的， 哦、 然后一上去哇，整个金碧辉煌，巴洛克式的穹顶建筑， 哇哇哇哇哇， 整个黄色的刷漆， 刷漆， 真的是黄色的嘛？ 挂大白 啊、对，然后旁边那个棱柱， 气势磅礴， 对，是白色的大水晶灯吊柱。嗯， 火火，你觉得俄罗斯的地铁是有大国的风范，虽然它很古旧， 对 对 对， 嗯， 然后其实大家走路都走得非常快， 是、 哦、 对，然后到上下班高峰的时候也是 有感受过吗？上下班高峰的时候， 对对对，有，就是走得非常非常快，然后它有电梯的时候。地方就是电梯也非常快，然后你可很小心的，对，很小心的站上去，然后但是你想要拍，对，想要。真的想去地铁站拍照的话，就估计得很早出去，或者就是晚上的时候，就是人少一点再去拍，对，不然都是人就没法拍。 问问火火，在俄罗斯，比如说莫斯科或者圣彼得堡这样的大城市，交通方式，地铁是最方便的吗？ 对，地铁是最方便的。对 ，OK， 啊，路上面呢，你比如说巴士啊、出租车， 其实都很方便，但是 你坐不明白啊，对， 太大了， 就是你要去之前做好功课，就是把一些。很，你要去的站的站名，你自己先对，你自己先记下来，然后基本上还是都能做到目 的 地。 当地的人民沟通的时候英语怎么样啊？就是比如说英语交流的话，你们俩感觉？ 我感觉莫斯科不如圣彼得堡。 有一些年轻人还是会 英语 的，但是其实还是少， 是吧？ 真的少，但在圣彼得堡就。还真的是还挺好的，毕竟是个国际都市嘛。对，你随便问一个英语都是很标准的。 那还可以，那挺好的啊。那交流没有问题哈。也可以坐地铁是最首选的出行方式哈。 对。 到莫斯科，你再去那些大的景点，感受打打卡吧。你道也去过打卡，你也去过打卡了。一个十月，一个五月。 我想去打滚儿。 是不是就一个字大？ 啊，真的是。 广场壮阔。 对。 但其实我觉得红场啊，红场其实不大 哦，不大， 它只是很长， 很长。 然后周边它其实就那么一点小的区域， 它是有很多著名的景点，它是 非常集中， 对，串联起来的，对。就最好看的就是那个圣瓦西里， 圣瓦西里， 对，那个教堂真好看， 真的是太好看了。 到了你们都在南京，你在南京读过书，在南京生长过哈。大教堂怎么漂亮壮观？就是你形容一下，因为我没有去过，只是看到过照片而已。但是看到的只是眼见嘛。 嗯。 听到的，你来到。 哎，我没有去那个大教堂里边， 我也没去 啊，是吗？ 不让进吗？ 但是我去， 也不是不让进，他可以进，就是你买票，但是人很多， 人 时间有限。 还有就是，我去之前就听说他那个教堂里面很一般。 然后我就没有进去。 哦，是但是外面很壮观哦。嗯，我是那天，哎，我真永远记得那一幕。 For a moment 吗？ 对 ，For a moment 啊。啊，我跟你讲啊，我从那个走到后门进去的，就是出了地铁之后，因为它那地铁很大嘛，然后呢，我们就走啊走，走啊走，逆着光，终于找到了一个拱门，穿过去。当时逆光你看不清楚，然后走过那一个拱门，整个怒长的石阶铺就的道路，两边有列宁墓，迎面走来的就是这个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然后那个广场布满了一些可以休憩的咖啡厅，还有人群。但是那天我九点钟就到那儿了，人还很少。对，哇，再加上那天的天气非常的好，你整个穿过这个红场之后，它有各种各样的建筑，然后有红色的那种大楼， 对，那个是红色的，是国家博物馆， 对，国家博物馆， 历史博物馆，对， 一定要在那儿拍照。然后呢，就是再加上那个教堂，等你 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建筑是它那个百货公司。 那是一条街， 对，他那个古物百货公司，乍一看以为是个博物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百货公司。 是的，它旁边 的拿货的， 拿货的 博物馆，拿货的其实是 对 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 就在红场上。 是的，它那个百货公司其实非常的古典，而且非常奢华， 很有气势哈。 它的橱窗特别适合拍照 哦，橱窗 几乎去就是去拍照的。 是的， 怎么橱窗特别适合拍照呢？是什么一个感觉？是框框立立还是什么感觉？ 它的橱窗是那个。你坐在他的窗台上，他不是这样对外对着外面吗？然后整个橱窗是一个铁栏杆，是金色的，然后上面有一些那个小的布垂下来，很有那种欧式复古的感觉。 封面 对，然后那大百货你进去，哇，你真的就不想出来。 火火去过大百货吗？ 对，去过两次， 两次 真的是。 待几天在莫斯科？ 我在莫斯科待了五天， 出来两次。 对，然后还有一次是。我其实红场我去了四次， 是吧？红场一次真的绝对玩不完， 就不同的时间去。还有一次是因为就是晚上的时候，就是看看歌剧，然后正好就是从那边走过去，然后天11点过后天才黑嘛，然后那个时候那广场上的灯就亮起来了，然后夜景真的很好看，非常非常好看。就是有机会一定建议大家去看一下。红场的夜景， 哦，是红场夜景，我没有看过。 哎，有个问题啊，哎呀，那个今天花花来了，感到很开心哈，有新朋友嘛，新嘉宾。 是， 哦，你好，我是周驼啊，我是这个节目组的临行力的人员 啊，天使旅行家代言人， 代言人还是红色的哈。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年纪啊，有些时候啊是有着红色的情节 啊，对 啊，然后就想问你在逛红场的时候，周边是安静的还是有音乐铺陈的呢？ 铺陈啊，你够了， 铺。铺垫铺垫 啊，对，有是有 BGM 的， 有音乐吧？ 我记得 有吗？ 好像有， 好像有， 有吧？因为我看过一个视频，是有音乐的，就那个视频当中，我觉得这个感觉太美好了。 嗯， 哦，音乐肯定是这种那种，要不就管弦乐，要不就这种，会有吗？没有， 是旁边咖啡馆里传出来的现代流行音乐。 他不来看呀。哦，是这样的哦， 对对对， 它没有一个喇叭，比如说有一些啊，没有 没有那个没 有没 有 ，OK， 了解了，哦好哦， 红场还是非常庄严的，然后建议大家一定要红场单独去，克里姆林宫以及周边单独去， 对， 一天你是玩不下来的。 游览的时候，比如说在红场逛的时候，服饰有没有要求？就休闲就可以吧，对吧？ 没有 没有要求， 没有 要 求哈， 对 哦。刚道道和那火火说的同样的，就是浏览方式的问题。 嗯， 克里姆林宫一区域，红场一个区域。 嗯， 说说克里姆林宫对你的感觉没？想想什么风格？就进去吗？ 克里姆林宫进去 了。进去了。 对，它那个宫其实它也是一个群落。 对对对， 它有 一个建筑 群。 对， 嗯， 对，里面我记得我印象最深的，好像有一个是叫钻石厅吧，还有一个叫。武器馆吧，武器库，对对对， 钻石厅。 然后钻石厅真的是，就是炸眼，就是 闪的，不灵不灵的， 对对对，就什么皇冠啊，各种就是。 那个我都没进，我没往里进都， 就是真的让人目瞪口呆，就看得目瞪口呆，就 那个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这个钻石 想抠下来。 你不要把钱袋子钻出来，话筒都下去了，下边你这就可以抠吗？ 不是。 不是，问一下，怎么近距离看那个闪闪光的？离我们很近吗？那个光 就是在玻璃， 它就在玻璃罩里， 玻璃罩里，对对对， 抠不下来。 拍照可以的， 我记得是不能拍 照，不能拍照，OK，大家要注意啊，不要拍照， 对， 不灵的感觉，对吧？ 然后印象比较深的还有那个武器库，它虽然名字叫武器库，但是它并没有很多兵器在里面， Weapon Factory， 对，它会有很多，就比如像皇室的服饰啊，然后还有一些，对，还有一些马车啊之类的。就我印象比较深的里面会有那个贝法热彩蛋那个彩蛋很漂亮真的很漂亮然后圣彼得堡还有专门一个彩蛋博物馆就有时间的话我建议去看一下 彩蛋博物馆 对 好新鲜的 对就是一个蛋但是这个蛋它是用好像是用钻石然后各种装饰的然后有的蛋它能打开 打开是什么呢 打开惊 喜吗 对打开里面还有小蛋 礼券 啊，礼券， 就是做的 一个月以内使用啊，要不然过期。 没有没 有啊， 对，好精致啊！我就记得去那个叶卡捷琳堡逛到琥珀宫的时候， 对， 我的妈呀！ 琥珀宫也是一样的， 金碧辉煌， 它那个装饰都是用琥珀做的， 全部都是琥珀，就你想咔嚓一下， 颜色就是各种颜色闪光的那种。 应该不是各种颜色， 它只有琥珀的颜色， 琥珀 颜色加金色， 对对对， 哇，真的是眼睛这看不到的。 其实，在俄罗斯，如果你逛这种宫殿呀、堡垒啊，包括教堂，只有两种，就是就四个字：金碧辉煌。 对， 真 的是太金碧辉煌了，而且它 闪。 每个房间好像每一个房间装饰都不一样，但是它每一个房间都是闪闪闪。就 它绝对没有简约这两个这个概念。 对对。它就是你无法想象的奢华， 是的， 极致的， 极致的奢华。 这种就比如说你刚才说的琥珀，你说的那个钻石，收费啊，都收费吧，就是进去的门票。 对，但是它门票并不贵。 多少？你零五年收多少钱？大概 啊，我就记得克里姆林宫的门票就是500卢布 。 对，相当于50块钱人民币。 现在涨价了吗？ 现在我也忘了，因为这个钻石厅我好像我没有进到里边，它是里边其实它还包括一个亚历山大公园。对，然后还包括那个教堂，它有 一 个小 圣母升天教堂。 对 对 对，其实那个小教堂也可以去转一转，非常的棒。 这个大国气势通过这几个宫殿一呈现，那绝对是恢宏的不行啊！ 是的，而且人家那个公园真的修剪的特别好，每天都有园艺师。 我去的时候是五月，然后我非常非常让我。就是 惊艳震撼， 对，惊艳震撼的是莫斯科到处都是郁金香， 哦，居然有郁金香， 对， 那是 五月份的时候去的时候，不只是红场，红场那边有一个就是你说的那个亚历山大公园，它就种满了各种颜色的郁金香，然后其实你就是走在街上，就到处能看到郁金香，然后各种公园里都种着郁金香， 很漂亮， 让我觉得啊，这是到荷兰了吗？是莫斯科吗？ 对 对，荷兰送来的， 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对， 就是。特别是有阳光的时候， 那真的是金灿灿的，漂亮， 太美了。对， 整个莫斯科就是一个大花园。 我还有个问题 啊，你问。 那个莫斯科、圣彼得堡都是大城市啊，我这个没去过。就是你们对比的话，这两个城市哪个更好、更吸引你呢？有没有这个比较？ 我更喜欢圣彼得堡。 哎呦。 我是更喜欢莫斯科。 哎，两个人不同的感觉。说你喜欢圣彼得堡跟莫斯科，为什么更喜欢圣彼得堡？ 在圣彼得堡，我觉得是，首先你可以看很多很多的艺术品，它那个博物馆就特别多，像最有名的东宫，东宫那个博物馆，就是很多的特别很多画呀，什么雕塑啊、艺术品啊，什么陶瓷啊，你能想象所有的艺术品。就是在那个宫里面都能让你眼花缭乱看的， 因为我们都去过这些宫殿，他们是非常高的那种， 其实不高， 不高， 对，它其实房间，它的房间非常多，但是它房间并不大， 它那个东宫有点像是古罗马斗兽场，整个那一排是这样过去的，然后它有一个大广场那儿，对， 还是很气势， 对，非常有气势， 对，然后东宫的隔壁是那个海军部大楼嘛， 对对 对 对， 一般都会以那个为背景拍照， 是的， 对，你根本就拍不下来， 太大了， 对，太大了， 就是黄色那弧形的大楼， 对 吧？我在那拍了一张，我跟你说发到了 ins 上，就那个点赞最多，因为我拍全了， 还有 ins 呢， 对， 哎呦我的 天，真的那个拍上之后特别有气势， 圣彼得堡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漂亮的地方、或者什么宫殿之类的哈，倒是喜欢莫斯科是因为什么呢？ 我喜欢莫斯科是因为莫斯科多元。 哦，多元化。 它的多元化比圣彼得堡我觉得要强，因为圣彼得堡首先我待的时间短，然后再加上它天气的原因，我就觉得可能去到的一些地方并不是特别的好。圣彼得堡给人就是很庄重，很有历史、然后很古典，但莫斯科是它有现代的部分，有特别奢华的部分，然后也有特别古典的部分，就是无论你想要什么都有。 这两个城市的物价对比的话，哪个更亲民一点呢？ 我觉得是不是因莫斯科 好像都挺亲民的？ 哦，是吗？ 稍微高一点吧， 稍微高一点， 莫斯科稍微高一点， 稍微高一点 啊。反正刚刚到的都很亲民就 OK 了，也不是很贵哈， 不是很贵。 饮食，我觉得俄罗斯饮食其实很多人喜欢去什么基辅餐厅啊吃饭啊，我觉得都能接受，没有问题。在那边你们饮食感觉怎么样？先霍霍，你的感觉怎么样？那个 我觉得跟欧洲大陆的饮食差不多， 是的， 但是它就是以炖菜为主，就很多，你就吃不到其他的烹饪方式，基本上 没有炸和烤吗？ 没， 有，其实 很少。 对，就是我记得我第一餐吃的是一个煎的东西，对，就是它有那种就是羊肝，还有牛肝那种东西， 对， 然后它给你煎了，煎了之后配两个两条，你 的肝咽呢？ 对，就配两条那个。豆角，哎呦我的天哪，那个豆角简直太好吃了，我怎么做出来的，然后再配点当地的一些酒啊之类的，哇简直太棒了。而且无论是它的这个牛排还是三文鱼的鱼排，其实都很便宜，而且特别的好吃。 怎么样火火，你的感觉？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吃过一次鹿肉 啊，鹿肉啊， 对对对，然后做的挺嫩挺好吃的，然后什么鸭肉啊，然后牛排啊，其实都做的挺好吃的。 其实还比较硬 的， 他们主要是肉比较多，对吧？ 对，肉很多。 汤里面也有蔬菜，也有肉，还是这些，对吧？ 对， 而且 汤头很重。 是的，他们的那个沙拉拌的很好吃，就不像是咱们吃那蔬菜沙拉，就恨不得就是一盘生菜给你上过来。他那个菜加了他的一个特殊的处理的原料，会觉得让人觉得口感不错。 在俄罗斯，因为哈尔滨也很像嘛，转过来很像，有没有西餐厅特别正式那种，在莫斯科或者什么的？ 有 吧，有吧，也是一步一步的非常到位那种的哈。哎，刚才说到那个，因为参观的人比如很气势嘛，比如你看过歌剧的表演，看过芭蕾舞的表演，进去看表演的人对服装有要求吗？这个得有要求了吗？ 这个不是说有要求，而是大家都会那么穿，就是都会穿晚礼，晚礼服 不行的， 真的是穿晚 礼 服，而且会打扮的非常的精致，就是女士都会去先去，比如说去做个头发，化一个精致的妆，然后穿着 可那什么了， 走红地毯的那种晚礼服去看演出。 对，而且他们所有的不管是博物馆啊还是剧院啊，都有专门的那个放衣服的地方，你得先把衣服寄存，存完了之后你再穿着美美的进去。 我有一个印象非常深的，就是我当时去了一个咖啡馆，就是圣彼得堡应该就是那个文学咖啡馆吧， 咖啡馆， 对，他那个咖啡馆的一层是专门存衣服的。然后那个侍者就是年纪很大，就是一头花白的头发，他会帮你把衣服脱下来挂好，然后等你吃完饭出去的时候，他会帮你把外套穿上。让我很不知所措，就是他会帮你穿衣服。 哇，是这个服务是相当到位的，而且他们非常重视艺术啊、礼节呀、文学这方面。 小姐，这个衣服怎么穿？ 哎， 太繁琐了吧？哪个是前面？ 他们都会穿外套。 谢谢他们。 就是那种厚外套， 对对对， 就是都得。到一个博物馆去参观，基本上你是不能穿着那个外套去参观， 对， 都得把外套脱下来， 一定要脱掉外套， 对，一定要 摘掉帽子， 对，然后包都得寄存。 我觉得就是细节上表明了，你刚刚说看演出穿得很正式，也是生活仪式感的一个表达。 是的， 老人的服务也是他生活仪式感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不 对 他的工作他喜欢这样，是一种尊重，也是你觉得一个服务的提升。其实不管从餐饮啊、娱乐呀、文艺表演、文化的展示，红场也好，圣彼得堡的夜晚，它都展示了俄罗斯非常大气的一面。这种东西是就是多年的积淀，是改变不了的。 对 吧？ 对， 就像这世界杯，大家去了很多没有听过的城市，什么喀什啊，什么那些地方，那球场， 喀山 ，喀什是中国了。 对， 就你会看到那球场，还是大国的气质，容纳很多的观众啊。对，虽然他那有时候转播的时候有一些粗糙的部分，但是还是很大气的，对吧？ 对， 梦想的国度之一俄罗斯、嗯、很多人想去，真的 去吧去吧、 啊、 其实圣彼得堡应该值得大家好好去玩一玩、 嗯、 啊、 嗯、 对， 时间短了不行，你玩不透。 最后那个两分钟哈、啊 嗯、 住宿的环境，这俩地方反正都是有各种的选择，对吧？就圣彼得堡和莫斯科、 嗯、 是吧，你的火火因为住的是什么样感觉？那 啊，我住，我当时住是住的青旅， 青旅， 对， 哦吼，感觉怎么样？ 啊，其实很便宜，就真的很便宜，然后挺干净的， 嗯， 就很也很国际化，就是也住着其他国家的游客， 哦、 就可以一起交流，就很有意思。 嗯， 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是吧？ 对 对，还认识了俄罗斯当地人， 啊、 就能在青旅里面， 嗯， 很开心。嗯、 那个问一下最后一个问题、 啊， 俄罗斯安全吗？你们觉得？ 大家小心， 是吗？ 说说看，说说看。 对，因为我在圣彼得堡被偷了钱包， 你看看、 啊、真的、啊 嗯，你看看， 哦， 白天还是晚上？ 对，是在公交车上。 那大家还是小心一下，因为我觉得还是非常安全的。 对，就是大家在坐公交、坐地铁。 你是一五年去的吗？你是 我一六年，我一六年去的。 一六年去的。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就是 时间过得好快啊。 对，在莫斯科的时候，因为满街都是警察。 哦。 嗯、 对，就是 小偷无处遁形。 在景点和公共交通上，就是多注意， 多注意、嗯。 还是要就是出行的时候呢，提自己一个醒，千万不要因为什么就忘记什么，对吧？ 嗯， 你观赏的时候呢，后边包你也不拿， 那 不 行，那 不行，对不 对, 对？ 不能制造可乘之机。 是的、 嗯，对。 不管怎么样，刚刚我们的火火还有我们的道德去过的朋友啊， 嗯、 两个女生。真是充满了对俄罗斯深深的喜爱和敬意，我真听得出来、 嗯、 对不对？如果大家没有去过的话，有就现在也放宽的政策、 嗯、 对吧，现在去肯定房价什么都贵了哈。现在去你看世界杯都开了， 也定不着、啊、 定不着了、 嗯、 希望呢赛事差不多结束之后啊，等那个热情期过去之后，大家可以看看八月份啊九月份的俄罗斯是什么样的。 赛事刚过去呢，大家也不要去，人家得收拾收拾现场， 是吧？ 人家垃圾什么不得捡捡吗？嗯， 离我们很近哈、啊嗯、谢谢我们的火火的分享哈、啊、 谢谢 谢谢谢谢， 非常有他的特点，对不对、 嗯、 非常有他的特点。也希望你在忙碌的工作中时常来我们节目做客。 好的好的好的， 去过三十多个国家地区，非常轻描淡写的表达一下。 嗯嗯，三十多个吧。气人 气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哈、啊、 对， 也谢谢大家这集一个月持续对俄罗斯的关注哈， 是、 不停的关注他哈，谢谢火火， 谢谢火火， 谢谢谢谢， 伴着悠扬的歌声走进俄罗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